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北京时间的17:02了哈，现在开始我们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大左啊。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电台，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电台。 哎，对，这个怎么看呢？我们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哈。 对，这个第一个是微信公众号，第二个是一直播的活力982。 我没说全是吗？ 对。 啊，好，然后这个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哈，这个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了。我们这个这直播间里面非常的帅气哈，然后非常的不一样。 对，爆热的直播间， 就是每天都有一种在太阳底下炙烤的感受呢。 对，其实每天都是这样。你坐在我这边还好，坐在你那边可能会感觉有那么一点撒点孜然的想法。 差那么一点孜然，我还喜欢辣椒。 嗯， 这个再撒上一点就全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咱们今天的982活力榜。 嗯，好。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麻烦您系好安全带，咱们的行车即将开始了 啊。我们是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节目。 嗯，对。 这个今天刚才我们放了982活力榜的片头哈，我突然觉得这个片头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的 对 词汇。 哎， 对， 你也觉得对是不是？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片头就其实特别符合今天这个主题，应该这个主题先做，然后这个片头再出来。 因为你知道这个片头啊，是我们制作人一手操办的哈。然后每次我都跟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一块儿搭节目，然后他说哇，你看这片头做的好不好？我说好， 多棒啊！ 要不然给我扣钱哈。但是这个今天好不容易他不在这个直播间了，我觉得就可以跟我们今天这词汇联系一下了。 对，这个今天呢。大家要是问到底是什么词汇来跟我们今天这个特别高大上打引号的高大上来联系起来的话，今天如果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成为一个土酷的人。 哎，这个身为80后的我就不太了解你们 90后。身为90后的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不是，那你是说现在节目结束了是吗？ 对，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啊。 对， 不好意思啊各位。 说起来 其实这个东西啊，这个土库呢也是一个00后的人，他告诉我的时候，那个左哥你明天做一个这个节目吧。哎，我看一个，哎，如何使用中老年表情包，一看到中老年这个字眼我就感觉哎这应该不错，应该挺符合大众审美的现在。 我明白了，你是被小师妹给骗了是吗？先来说说这土库咋写吧。就是如果因为咱们节目里面其实是不会用太多的这个网络词汇哈，就基本上是不用。但是既然这么一个词出现了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词汇哈。虽然这个词呢跟时尚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搭边。 对，但是既然有了，我们还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哈。这个土呢， 就是那个土块的土， 土块的土，这 特别土的土 啊，这个就是 酷，就是 酷的酷， 非常酷的。本来好像没太解释这个词儿呢，土就是又土的那个土，酷就是酷酷酷酷酷的那个酷。 我的妈呀，这今天都什么节奏啊。 其实那个英文名啊要是写出来的话，就是那个 TOO 那个 TOO 太，然后那个酷呢就是 COOL 的那个 TOO 酷，它其实是从一个英文名演变过来，就是演变成中文的就变成土酷了。 哎，我们原来学英文的时候哈，可能都学过，如果说形容一个特别好，哇 ，so cool， 就啊，真的是太酷了，对吧？ 对对对对。 啊，隔壁是那个外语广播哈，我怕他们冲过来找我们算账。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东西就是太以至于，那就是土 too 土，对，所以呢，这个土酷就是 too cool。 对，还是没解释明白这个词儿，对，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官方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土酷，避免一会儿咱们进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大家听不太明白啊。这个土酷呢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跟行为，是一种态度。 好， 对，是变土为酷。我真的说不下去。 没事，我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你把这词给大家解释清楚。 好的，这个土酷呢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变土为酷。土酷的人呢是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屈的行为艺术家，是向世俗审美勇敢说不的精神反抗者。也有人说这个土酷更是一种幽默感，还有一种直面生活的真诚。土酷不等于复古，不等于杀马特，它是一种亚文化穿戴形式在国内的爆发，是多元的开放的，是画土为酷。土酷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讨厌，有点辣眼睛，但最后你又讨厌不起来，反而觉得很有趣。这就是打到了人心里边的某个点，可能是那个点就是每个人最真实的自我。土酷爱好者想让大家领略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层面，懂得如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勇敢做自己，而最后变回婴儿，变回小宝宝。其实土酷的精神就是返璞归真。好的，我念完了这段。大家听明白了吗？ 我觉得这个你真的是有一种被00后的 欺骗的感觉， 对，给欺骗的感觉。这样哈，我理解是什么呢？就其实我也没太听过这个词汇，但是以前还是知道有这样一种精神的。比如说身边有一些70后和80后的朋友哈，他们在这种智能手机当道的年代，他们始终坚持用着那种就是咱们说的板机，对，然后没有办法下载微信，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群去联系到他， 还是用短信跟彩信来联系。 但如果你说他是买不起手机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呢还是社会精英人士。可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呢？他也不是特立独行，他呢就是讨厌那种在手机上面没什么事儿，微信给你发个什么表情啊之类的， 发个什么表情， 对，那样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呢，他选择了用最原始的，我能打电话，你要真的找我，你是我 有朋友，你跟我有这个生意上的往来，你给我打电话就好 了。给我打一电话就 OK 了。 对，我电话永远是开着的，24小时开机，从来不会屏蔽任何人。 嗯。 但是我不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打扰了我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按照我理解的刚才大佐解释的这些这个土库的名词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有那么一类人，他们会有一些心中的坚持。你为什么会讨厌他？你会觉得他跟这个社会， 他跟现在的社会有一点格格不入。 哎，但是你为什么又讨厌不起来呢？因为 这个这种土库的东西还是你之前经历过的社会的东西， 而且他在坚持真实的自我。 对， 就比如说啊，我也不喜欢每天在游走于各种群当中，然后在那儿就是我们说了啊么么哒，然后发一个表情，然后一会儿再啊谢谢再发一个表情。其实我自己也是不喜欢的，可是我没有那种勇气，我说我不去使用智能手机，我把所有的群都屏蔽掉，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类人群，他的特立独行， 他其实活得更加真实一点。 哎、对， 对对。 但是你要这么说，就是大家其实都想活得那么真实，但是假如说你把你的智能手机，把你的苹果什么那个三星手机放到一边，给你一个老款的诺基亚，上面什么微信啊、淘宝啊、微博什么都没有，我保证这个人肯定24小时之后就会疯掉的。 我可以用电脑来那个买东西，这个阻止不了我的步伐， 无话可说。 对，这个我觉得通讯的还是有一个通讯的基本功能。 嗯，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生活方式哈，在一大部分潮流人士去追逐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去坚持着本真，包括这个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会请年假。我们一般想说请年假，那肯定得去就是各地游玩一下哈。 嗯、 有些人甚至请年假会到山里面，然后没有通信，那种 返璞归真， 对那种地方去，可能 就修禅打坐 住上4-5天。我觉得就是对于自己心灵的一种叩问吧。 嗯，对，也可能是对于自己心灵的一种沉淀跟积累。哦， 突然觉得这词高大上起来了，是吗？ 这个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个既土又特别高大上又非常酷的一个词汇——土库啊。 嗯。 今天教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土库的人。先说说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既然刚刚这个爽姐说到了这个那些在微信里边刷的那些表情，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来说一个成为土库的第一要素：使用中老年表情包。还记得一些中老年表情包吗？ 这个我先跟大佐说一件事儿哈。 嗯， 就是我的年龄已经到了中年，但是我是一个并不是很喜欢表情包的人。 没有。 然后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年轻的那个18岁的人。 可以，你为了把这个节目上完啊，也是够努力了。 我害怕一会儿那个下节目之后我说啊，说我是中老年，说我是中老年。 其实我说起来这个中老年表情包哈，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我们有什么 没有其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因为这种表情包我之前也一直在使用。 哎，没别的意思，但是呢我觉得身边有一部分朋友哈，其实他很愿意去问候你，但他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问候。 嗯， 于是可能就是一朵闪着的玫瑰，早上好。 就是， 然后对一个闪着的太阳，然后 就比如说这样的图，一个周董， 哎， 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玫瑰。这种图片应该是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刚刚出这个智能手机，然后用那个 Flash 加上还是用 Flash 做的，然后加上就是当时的一些就比较新潮的东西啊，加几朵花，加一个周杰伦，加点其他什么就是比较好玩的东西，然后就变成一个表情给你发过去。 我很诧异他那个字儿居然不能闪，我觉得一般这种图片就是旁边那些文字， 一般这种字儿会闪的，不灵不灵，对吧？ 对对对，一般应该闪一下啊。 嗯，这个迈向土库的第一步呢，就是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打引号的中老年表情包，也可能是现在包括现在比如说年轻人，我们90后还有00后，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在网络上特地的去搜寻这种老龄化的表情包，就比如 说 那个时代的，不就比如说那个时代的表情包吧。 啊， 嗯，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我们想到的这些，尤其95后啊、00后，还挺让我们80后大跌眼镜的。 嗯， 因为我应该在节目里面说过哈，曾经跟大佐还有这个王悦，就是我们节目的几个主持人，然后 出去玩了 ，结果呢，连我跟论论这种80后都已经不唱的歌， 发现我们90后都会唱。 而且呢，我觉得这些歌在火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出生，甚至刚上小学。 嗯，对对对对。 然后都会唱。 对， 还有就是有身边的朋友哈，还问一个96年97年的一个小孩说、说那个姐，咱俩能加个 QQ 吗？我说、我 QQ 好像已经有 加个 QQ 有那么5、6年没有打开，但好像现在九五后的小孩还经常用 QQ 是吗？ 不是95后，因为 00后 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在用 QQ。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去那些学校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后边有一个小孩儿、有一个小女孩给我写了一张纸条、然后就还是写纸条，你知道吧、然后她坐在最后一排，我在讲台上，然后她就慢慢的传到前面去，然后说那个左老师，你能不能把你的 QQ 号给我？ 哎，我觉得这个故事咱们可以讲一期节目哈，来，咱们继续聊哈。 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土嗨的事啊，不是土嗨的这个土库的事儿。 心里这个有鬼哈、 你也害怕了一点点啊。 求一下大佐的心理面积啊、经常在节目里说自己表白失败啊，这回终于也帅气了一回。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哎，其实你别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图片倒真的是不讨厌。 对，其实挺好玩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 反讽。 对，他会在咱们现在就是这种微信比较发达的时代啊，然后那种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表情包中间，他突然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表情包，他会表达一些其他不同的意思。 而且我总是这么觉得哈，像微信这样的一种通讯工具吧，有的时候它会给人际交往带来很多的困扰。 对， 比如说我一个没见过的嘉宾，然后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手机里可能表情包就下载那种小兔子呀萌萌的那些东西，但其实我本人并不是那种很萌萌的性格，但是你经常会去使用 高冷女王范， 你经常去使用那个表情包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你是那么一个萌萌的人。 哎，就比如说你么么哒，然后那种其实你内心当中并不是么么哒，你只是想说谢谢。 对， 可是你经常使用那样的表情包，就会让别人有错觉，就对你的个性，因为你们不是天天交流。比如说我跟大佐，我们俩面对面说话，我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就是非常清楚。但是如果 说要是发到微信里边的时候，就假如说我没见过你这个人，然后你给我发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兔子形象啊，然后又说了个什么么么哒呀，这个 对， 那卡哇伊那种的 感觉，你内心当中肯定 这大姐，然后我内心感觉，呵，这大姐这是多大年纪了，这是。 哎，隔壁直播间门开着呢啊，我跟你说。 想到了这个话题了，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通讯工具还有人际交往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像这种反讽的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说的土酷的表情包呢，反而让大家不会去曲解啊。 对，就是更加的真实一点。我给你发一个，你比如说刚刚那个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你比如说这个，它可能表达的是完全另外一种意思， 就是有点反讽啊，那样的一些意思哈，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对， 就比如说还有这个有你的地方便是风景，下边还有小花花 啊，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你们没有经历过哈，就觉得80年代 大头贴是吗？ 90年代初，然后就特别流行那个时候的大头贴风格，或者是 怎么没经历过呢？一直延续到我们那个阶段呢。 我们会就是在宿舍贴海报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风格的作品出现。 对，就是那个时候 PS 还不是特别的溜、然后他就是简单的抠一个图，抠这边一个这个人，抠这边几朵花，特别好玩。这些表情呢基本上是剪贴画。还记得剪贴画什么东西吗？ 剪贴画。这个不记得了，闪生什么东西啊。 剪贴画啊，就是拿那个报，没剪过报纸吗？ 哦，并没有、我没有那么文艺。 天哪，我以为，好吧，下边的话不想说 了。我是一个很文艺的人。 对啊。 那其实报纸一直都是，就是看完了之后就给我放个盒饭呐、什么的。 啊，就是垫底了是吧？ 对， 咱们接着聊土，咱们接着聊土库。 土库。 这些表情呢基本上都是剪贴画，非常模糊的动图，文字多为夸张的绚丽的艺术字。是艺术字，不是现在那种那个方方块块的，比如比较可爱的那些喵字体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还叫艺术字。然后这个图像带有友谊天长地久，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平平淡淡才是真等很多正能量的话语。虽然很多人眼里边这个中老年人表情包设计上的是有美学瑕疵的， 比如说这个配色不合理，包括水印等等，但是他们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特定时代的遗留物，是土库的一种交流方式。如果你想成为土库的话，一定要使用这个中老年表情包。 嗯，虽然这个我们说是这么说哈，但是我觉得哎，看自己喜欢吧，就也确实没有必要为了土库这个词儿，然后去 弄一些这么就是特定时代的遗留物的表情包，然后天天跟自己家里人发来发去的，跟自己朋友发来发去的，那样你会被拉黑的，兄弟。 对，真的，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表情包了哈。 对。 然后今天我们还要说一个，这个也是有点儿，就是最近我觉得还挺流行的，挺潮的。 嗯， 对吧？ 对，因为它跟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火了一大段时间了，最近又火起来呢，是因为那个比较freestyle 的节目《中国有嘻哈》。 哦，你会 freestyle 吗？ 对， 哦耶。 它这两种东西，产生了一种非常激情的碰撞。 嗯， 对， 就碰成什么样了呢？ 然后就碰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先来看一段视频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排在第四名的激情喊麦。 这个是父子雄兵的预告片吗？ 是父子雄兵的一段预告片，然后当中是这个主演兼导演大鹏啊，加上这个在喊麦界比较火的 MC 天佑两个人合作的一首歌曲。 我会想念曾经每一双无视的眼，我会想起那曾经的壮志豪言。人若英雄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能掩饰相随，只求了他日人双归。娇女我轻抚琴，一喜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若红颜我痴情笑，举动我轻声妙，我轻红马在高傲，我不在无知太年少。恩气江山落天下，斩断了清风无牵挂，千古的流名传下话，我两年征战已白发。拥挤的是房间，并不是我心 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刚刚大家看到的呢，这段就是这个电影《父子雄兵》里边的主题曲，也是 一人我饮酒醉。 对，其实根本没想到， 太洗脑了。 对，其实根本没想到这个一人我饮酒醉现在能火到这种程度。 我刚才还跟大佐在私底下聊啊，就是按我们的那个就是想法呢，可能在90年代有一些电影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曲风的东西，比如说像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 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的那段， 对， 就是 刚开始敲哒哒哒哒， 有点类似于贯口或者是那种、哎就是那种曲风的东西，拿一个骨头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当当， 就是感觉这个并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一种节奏形式啊、嗯、总是觉得潮流或者是时尚或者土酷的东西 它都是会来回变化轮回的。 对，你比如说这个喊麦的东西，刚刚爽姐不是说过在之前那个周星驰电影里边也会有过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喊麦为什么叫喊麦呢？因为之前就是比如说 MC 天佑啊，还有好多好多跟他一起出来的那波人里边，这个应该有5-6年的时间了，我要没记错的话。 嗯。 然后就是那波人里边，他们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就是对着一个麦克风，然后喊出这个这些写的这个东西来。然后就叫做喊麦了、 就是、对，我倒觉得他的成功营销之处在于他确实是给这个就是起了一个很好的名词。 嗯， 其实我觉得他的那种表现形式哈、啊、就是没有很特别，但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面，通过那种我觉得记得最早的时候他们好像还就登录一些直播平台啊或者什么的、 嗯、对， 然后用这样的一些平台去传播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它就可能跟原来的那些不太一样了吧。 嗯 嗯， 就是它也是找到了一个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有的传播方式，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传播方式、 哎、 然后借到这个传播方式，就比如说直播这种传播方式，然后它就自己火了起来。 对，而且它的那个内容哈，就按照这一波长起来的人来说是非常接地气儿，有就是可以戳中痛点的、 嗯、对对对对对， 修仙呐、啊、玄幻呐、啊、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看那个小说网络小说排行榜， 嗯， 往往就是前几名的都是类似那种修仙或者是玄幻的小说。我记得什么《斗破苍穹》啊，然后就 斗罗大陆、神罗天什么玩意儿， 对 那些东西。 然后当时我是喜欢看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嘛，就一看经常都会排到后面，就比那些什么《斗破苍穹》之类的还要排得往后。就你就发现这修仙，包括当年我们看的《诛仙》小说版本啊，都在这个网络小说上面排名特别高。 对，而且当时的那些小说，现在它慢慢的都拍成电视剧了，而且它特别特别火。 对，所以这个喊麦也会把这些内容加入到那个内容当中，就可能会让一些人哈，然后对这个有一种共鸣吧，或者是在通过一种非常接地气儿的，我打开手机，然后打开这些平台，我就可以看到。 对，然后他就是通过只要学会四个字儿，我他这那。然后把这四个字加入到那些武侠小说呀，比如说科幻玄幻的东西里边、嗯、你比如说这个一人我饮酒醉，他后边不是唱到了这个谁是谁非谁相随，然后一生戎马为了谁，我能爱几回恨几回，拜帝王斗苍天，巴拉巴拉巴拉一堆那些东西嘛。 嗯， 就是你把这个你我这好像是你我这那这四个字加入到整篇这个歌词里边，就能唱出一篇又土又酷的喊麦了。 这其实就有点像原来的打油诗。 嗯， 就打油诗为什么它流传会比较广啊，也是因为它很朗朗上口。 对， 这个朗朗上口性呢，真的是很多的就我们说就很难念的那些文学很深的那些作品，就是可能达不到的，就他们传播非常容易。 嗯， 基本上你一说啊，就马上这个节奏也 出来了。对，就直接那个节奏就出来了。就为什么说这个凤凰传奇的歌在广场舞里边是第一位的呢？因为它比较能贴入这个大众的这个审美，然后或者是说，就我一听起来就能想到那个舞点儿。 嗯，所以这叫神曲嘛，就是给你让这个音乐或者是旋律，只要在你脑海当中想过一遍， 对，想过一遍你就再也难以忘怀了。而且每天都是那个旋律，巴拉巴拉一遍一遍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人我饮酒醉》这首歌，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到现在也还能，就是一说《一人我饮酒醉》，脑子里边就是那几句歌词，然后就是那个调调。 哦，所以你会 freestyle 吗？ 我会喊麦。 啊，是吧？来，我给你一个主题哈，这直播间现在真的是快把我给热炸了。你说说吧，你来喊几个吧，反正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进中段广告。 好，我想想啊，这个说一人，这个直播间太热；说俩人，直播间太热。 嗯，对吧？ 这个 freestyle 真的都太难了。 你别想到空播，这样还是我给你中间休息的那些时间哈，你可以想一想。 嗯，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土酷，这个英文翻译过来是 too cool 哈。我们并不是说去说这词汇怎么样哈，但是这是一种 生活态度。 对，或者说当你在身边遇到这样的一些朋友的时候，你到底是觉得他们怎么样呢？你是觉得其实他们也是一种潮流或一种时尚，还是你觉得他们简直就是太特立独行了，太格格不入了哈？ 无法理喻的那种人。 嗯，对，我觉得大家伙呢也可以说一说，就是 自己心里边的想法。 对，就是对于一些土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哈？ 嗯，就是或者你想不想成为一个这样土酷的人，就比较真诚的，就是返璞归真的又做回到自己。 对，就是你敢告诉大家不好意思我没有微信，就像我敢告诉00后的那个90后的那些小朋友， 不好意思我不玩 QQ。 不好意思，我已经有7-8年没有打开 QQ 了哈，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词汇，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哈，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或者呢是打开收音机搜索 FM98.2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哎，我们现在这个回到了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是来聊一聊土酷这样的一个词，也就是英文的 too cool。 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大佐。 那上半段当中、 这个、上半段聊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老年表情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喊麦，激情喊麦最近比较火的东西。 我还没有放过你哦，你要想一想这个直播间很热，就是到底要怎么给他喊个麦。 不要我的词汇量实在是太贫乏了，对于那些真正的 rapper 而言，应该是直接进来之后然后就被热傻了。 哈、啊、我跟你说，就是前几天我跟一个 rapper 在那儿聊天，怎么听这么奇怪，然后聊天的时候就是他说着说着话，你就感觉他马上就可以说唱起来。对，然后我觉得哦，真的是，就他可能就是在他的脑海当中，他的语言当中，或者他的词汇当中，就自带 那个曲调那个调，对， 自带节奏。 就像我之前跟一个去那个在台湾上学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台湾人他们说话感觉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 嗯， 然后你要是真正给他改过来，就像咱们正常这样说普通话的时候，他们觉得你这样说话好奇怪哦，然后就是我怎么讲都是这种台湾腔啊。 嗯， 就是我说就是普通话啊。 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台湾的一个小姑娘哈，然后也是为了学习北京话，师傅 吃，说的是吃饭还是师傅？ 师傅，这打车的时候 啊，师傅啊。 然后那个就是出租车司机就问他，因为他已经来北京差不多十几年了嘛，然后他问那个跟出租车司机一番交流之后，然后那司机愣了3秒说，哎，姑娘，你台湾来的吗？ 没有啦，人家只是在学台湾的话而已。 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哈、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土酷的第二个特征。然后今天第三名哈、啊、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这个 就是穿上世纪款式的衣服。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也不能真正的把它放到土酷类里边。这应该算是一个潮流的轮回。 对，就是上世纪是什么风格呀？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没有，真的风格特别大。 嗯， 就是咱们可以通过几张图来看一下。 啊， 比如说，比如说这张照片，这个应该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面的剧照， 他跟张柏芝的那个。 对，然后你看那个时候的西装风格，加那个时候的就是女生打扮的那种风格，你再看现在的这种风格，它绝对是有很大差别的。 可是你不觉得他只是没有加美颜相机的一些滤镜而已吗？ 那又比如说吧，就是假如说大家实在想不起来就是上世纪穿衣风格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想一想， Polo 衫， 嗯， 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我记得应该是在 你出生了吗？ 出生了，出生之后、啊、就是那个 Polo 衫，就是大家总是喜欢把那个领子立起来。 哦，啊，那不是，那不能怪衣服，那是怪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演员哈、啊，就是喜欢在这个，尤其歌唱演员， 对， 然后在表演的时候， 对，就甭管那 Polo 衫那领多长多大，都给你立起来，跟那个围脖似的，戴在这个领子上。 还真是，所以这个确实是那个一个，就那个时候的时代的印记。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土裤，就是有点返璞归真的感觉。 嗯 ，Polo 衫你是穿了，但是把那个领子立起来的，我觉得还是少吧。 对，也是挺少的了。现在反正就是没有之前那样烂大街的感觉。我记得我之前，应该是在我在上初中的时候，这个它是最流行的一段时间。 嗯， 然后到现在应该也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大家大街小巷，只要是男生，只要是穿 Polo 衫的，上面带领子，都是立起来的。 嗯，我们女生百分百节目哈，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就说女生眼里到底不喜欢男生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 里边肯定有一点是不喜欢把领子立起来。 那个就现在已经刨除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立起来实在太热了。就是现在有一些什么样呢？比如说，穿长的宽腿的牛仔裤配凉鞋， 宽腿的牛仔裤配凉鞋， 或者是宽腿的西裤配凉鞋，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女生无法忍受。 那要是拖鞋呢？ 拖鞋 就是我这不好给大家看 啊、这个拖鞋倒还正常一点，就是那种凉鞋，特定的那种凉鞋， 懂， 对，有点像下雨穿的那种雨鞋那种凉鞋、 哦、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男生背一个小挎包是很多女生无法忍受的， 嗯， 就是那种挎着然后还要一边挎一边扭着那种感觉、那个是 大家自行脑补啊， 啊，有点难以忍受的。而还有一些就是杀马特造型，其实也是一些女生不太喜欢的男生 半边天，男生的半边天。 哎，其实我说个题外话啊、就是我发现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很多男生喜欢把自己的头发就是用胶的特别高，就是属于那种有点像 飞机头， 对，那种感觉，然后他会觉得这样子特别帅。可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那样子很帅，但是男生会曾经觉得那样子很酷吗？ 对，其实这个东西吧，我也没留过那样的发型、我就是从打小留长头发，就是稍头发稍稍长一点开始，我就是这个头型、然后之前就是板寸 啊、 就是三毫米的板寸， 嗯、 跟那个秃头差不多。就是我也不太了解那些男生们的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是就是咱们话说回来，就讲一个事儿，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200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爆炸头加喇叭裤， 道明寺的那种感觉。 对，现在再回去看 F4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土帅土帅的 ，除了人长得稍稍有那么一点特点之外，他那个打扮那个造型实在是不堪入目。 对，不过我们不能说那时候人长得不好看啊，因为现在的电视剧拍摄技术都加了无数的滤镜，就滤到已经让我闹心了，真的看不下去了。这个真的是我不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吐槽哈，我还曾经问过这些电视剧制作人员，我说你们把滤镜加得那么重，感觉就是活在了一个美颜的相机里面，你说你这样觉得好吗？然后这些年轻的观众会觉得好看吗？然后他们说年轻观众真觉得这样好看。 因为觉得更美了、 没有，我觉得是一种这个审美文化的不一样吧，就可能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审美文化的变迁，我们也能看到，就包括最开始我们说你要这个美颜或美图，就是说 P 得很厉害，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人要返璞归真，就是看起来像没有 P 过的才是最高级的。 对、 嗯、 就是那种在那个美图秀上点到5已经不行了，必须点到1我还是美的。 啊，对，所以这个都是轮回的。我们倒不是说抨击某一种那个审美现象。 对，其实咱们今天在这说这个土裤这个文化，它为什么又回来，又成为一种网络比较这个火热聊的火热的一种新名词，就证明这种文化这种审美的潮流，它慢慢的又回到大众的视线当中了。 哎，所以呢，咱们今天所不喜欢的，也许就成为明天的时尚潮流，那么明天所不喜欢的，可能就会成为后天的时尚潮流哈。 对， 我们只是简单的了解一下，然后今天的第二名，我们也可以这放出来了。 对，今天的第二名呢，这个我估计大家应该是都还应该挺有印象的。 啊，为什么？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嗯，大家先通过一段视频来简单的感受一下，这个我为什么说 它还是在咱们印象里比较，就是离咱们比较近的一个事情吧。 跳的时候我就特别想 跟着一起，是吗？ 跟着他舞蹈起来。 嗯，这段视频呢应该是87年吧，还是89年？ 反正就是应该是没到90年的。 对，没到90年，不是87年就是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然后上面是 费翔 应该是第一次演出，然后他给他姥姥唱的这首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然后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还真是，我们看那时候舞蹈动作的一些特点哈。 对，就是这样的 左右摇摆。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快节奏的律动，尤其我们看一些这个现在的一些西方 hip hop 啊，或者是那些流派的舞蹈啊，它的那个律动呢，我觉得律动感会比较强。然后那个时候的舞蹈它倒不是没有律动感，但它那个律动感更多的是左和右的这种律动。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现在大佐也是给看 配合着你的这个左和右的律动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种成为主流的 disco 跳舞方式。 对， 从左至右呢是两个比较正常的，另外一个是赵四。 哎，还有就是我看现在的很多舞蹈呢，它可能这个前后上下的律动也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它比较多层次。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律动还是 就比较简单一点的。 对，直到后来啊，我记得应该是到90年代了，开始有郭富城的什么 Para Para Sakura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种就是热舞啊。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的手部动作会变多。 对，比如说对你爱不完， 就是， 还有不如跳舞那些， 对， 当时的那些那个编排的舞蹈。 对对对，就是最开始你会觉得它只是左右摇摆的律动，然后简单的一两个手势和动作，然后等到我们说的什么樱花舞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 樱花舞是什么？ 就是那个郭富城那个呀，啪啪啪撒库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哎。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我好像真的听过这个歌。 隔壁车间就到这个。那个舞蹈啊，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手部动作会非常的多。我可以形容一下啊，在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除了有这种左和右那种摇摆的动作之外，它还有了比如说类似1 2 3 4 5 6，哎，就这样的一些就各种层次的摆动，然后包括还有转圈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在手部会加一些那种很复杂的圈圈。就我记得当时最流行的那个动作是下面圈圈，然后 上面圈圈左面圈圈，右面圈圈， 对，还有这个手在侧面，然后前面，就是这样的一些复杂动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这个舞是非常潮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舞蹈呢其实还是会少一些这个咱们说胸部跟胯部的 wave。 对， 就是 wave 是后来才慢慢的加进去，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身体变得就是层次丰富了很多， 就更加协调了一点。 对， 就不像当时那么木了。 对，大家刚刚看到的呢是这个东宫天里的一把火，是这个中文版的演绎。然后刚刚我也问爽姐了，我问她，你看过这个原版的歌曲的 MV 吗？她说没有。我估计大家也应该很少有人看过这首歌曲的原版 MV。接下来呢，这个才是真正八九十年代，就是由外引进来的那种 disco 时代的真正的曲风。大家接下来欣赏一下这段，这个东宫天里的一把火的原版 sexy music。 哎，这个片头就特别有风格了哈，已经。然后彩色的灯一定要闪烁起来，否则没有环境感啊。是这个外国人版本的， 对，就是他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的原版 sexy music、 哎、对，其实我们看到哈，我觉得这个的舞蹈呢反而会有点像百老汇的风格了、 嗯、 就是他跟那个费翔的那种感觉还不大一样， 对、因为他费翔的风格应该是更加融入了国人的感觉，就是更收了一点点， 对，就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舞蹈上面、我觉得特别去体现你的这种比较 sexy 啊，或者你的身体的那种美的比较少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的适应的过程吧， 就是看起来很奇怪 反正不知道是费翔的这个原因哈，还是说这个舞蹈员，不过那个风格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对，就是看完之后又过目难忘，然后就特别想在现在的迪厅里面再去展现一下， 对， 估计会被人打死。 嗯，应该不会，就是我觉得按照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主要看颜，是吧？ 哎，对， 好，那说今天第一名吧。 接着来说今天的第一名，这个土酷土酷，最重要的是这个酷。 嗯， 如果你不酷，也就不能叫做土酷，这是不是 freestyle？ 哎， 我才发现我的 freestyle 是、哎。特别 free 的， 再打点节奏。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刚刚说了这个四就是从第五名到第二名的，都是一些咱们比较经常接触的一些东西。但是说到这个第一名啊，可能很多人就没太听说过，没太了解过了。 嗯、 这个第一名呢，就叫做蒸汽波风格。 嗯，就是 之前有听过吗？ 没有。 那的同样，咱们先来通过这个一小段视频来。感受一下这个蒸汽波风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让我先找一找这个视频到底在哪里。 蒸汽波哈、啊、蒸汽就是蒸汽的蒸汽，然后波是那个电波的波。 这个蒸汽波风格呢，它其实就是音乐加上视觉艺术的风格。 就我们今天榜单第一名其实是给大家感受一下，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无法理解的。 对对对对对，就包括我们俩就是 也无法理解， 也无法理解这种就是比较高深的视觉艺术风格。 对，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我们在一些视觉艺术展当中哈，会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视觉艺术的流派，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它会形成一种其实会给人心里面很不小的波动，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会让你产生情绪的波动你不知道。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对 比较 对 奇怪也比较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 就是它有点是影响就大家潜意识当中的某种感觉的。就像有一些人喜欢重金属风格哈，可能我们去七九八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这个工业风格的东西。 对， 就说你为什么喜欢它，你说我喜欢铁吗，那也不是对吧，你说我喜欢火车头吗，那也不 是, 也不 是坐火车就好了，你干嘛坐飞机呢， 应该就是喜欢那个时代的那种固定的产物，然后能让自己更加离过去更近一点， 就是对，而且它是给你带来的心里的某一种感觉或者是感受性的东西，你不能很明确的去描述它。 嗯， 就是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看视觉艺术的时候，喜欢去看火车的头啊，然后喜欢去看 火车的头 啊，哎，喜欢去看大工厂啊，然后喜欢去看那些废旧的铁皮啊。我说你喜欢铁，去废铁收那个说旧站就行了， 去 对啊， 收 哎。但我觉得啊，可能就是在大家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给你心里面的那种震撼或者那种感觉哈， 就还是打到你们心里边那个点， 哎，无以言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这个榜单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放出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最终榜单了。What is love? Baby, don't hurt me, don't hurt me.今天九八二活力榜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网络上的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名词，土酷。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土酷呢？这个英文名啊就是那个 TOOCOOL 的那个土酷啊。其实土酷呢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变土为酷。土酷的人呢是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屈的行为艺术家，是向世俗审美勇敢说不的精神反抗者。其实土酷爱好者想让大家领略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层面，懂得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勇敢做自己，而最后要变回小宝宝。其实土酷的精神呢就是返璞归真。那么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一起看看如何做一个 too cool to be true 的人吧。第五名，只使用中老年表情包。迈向土酷的第一步是使用中老年表情包。这些用 Flash 制作、用彩信和 QQ 传播的表情包能够友好的表达我们的情感，也能够暗送秋波或者是勾心斗角。如果你是一个土酷的人，你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不知何去何从，那就使用中老年人表情包调侃自黑吧。排在第四名的是激情喊麦，一人我饮酒醉。其实并不是说喊麦土，只是有些人认为喊麦比较土，但是这个音乐呢又没有绝对的定义，只有听众的喜好之分。毕竟只需要掌握我他这那四个关键词的用法，差不多人人就可以喊麦了。要成为一个土酷的人，千万别 一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赤鞭相随，只求了他日人双归。娇女我轻抚琴，一起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曲动我轻声妙，我轻狂那太高傲，我不负当时太年少。 第三名，穿上世纪款式的衣服。土酷与时尚其实并不在同一个维度，时尚是领先于众，引领穿戴习惯，而土酷是站在另一个维度结构并重组这一切。想一想，鲜丽的 polo 衫绝对是土酷的战服，把领子立起来，你甚至能听到时尚的喧嚣。还在等什么？去尝试一下上世纪的款式衣服吧。第二名，忘我的跳老年 disco。 蹦迪呢是土酷的灵魂，一个纯粹的土酷是可以在任何场所翩翩起舞，无论是喧嚣的迪厅还是热闹的大街，只要心中有曲儿，全世界都是迪厅。记住，这个迪一定要蹦得一脸严肃，蹦得心事重重重，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土酷。 排在第一名的是活学活用蒸汽波风格，不论是音乐还是视觉艺术，蒸汽波的主要构成因素从来都是现在看来过时的产物。蒸汽波艺术家们乐此不疲地将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采样重构，将 Windows 9598的提示框石膏像拼接在一起，所追求的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的如梦初醒的美好。活学活用蒸汽波风格的土库是最高境界的土库。 哎，刚才就是我们看到的九八二活力榜 了。九八二活力， 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看了今天的土库的活力榜之后哈，不知道为什么导播间就把我们今天的彩灯给打开了，是非常有风格的一种， 可能是可能是要加入我们的土库风格了。 哎，就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哈，这个下一个节目主持人刚才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哈， 不 许 说我们 节目 土，不，我们不土，我们是酷。 哎，趁现在这个麦还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哈，快来 抓紧说两句，不要了，好了， 就是 这个就这样了。 这个我大家也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哈，看一下我们这个又土又酷的直播间的彩灯哈， 小彩灯啊，这叫什么小酒馆，一会儿就要来了啊。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 哎， 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 我是赵爽， 小酒馆，我是大佐， 我们明天再会啦， 拜拜。